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 再来唱一遍，我再听一下新的。 好， 你就直接唱那个最后那个高潮。 好吧。回音可以传多和远呀，告诉我告诉我妈妈，哦妈妈说妈妈说娃娃，思念多远路有多长，回音的家它在哪儿，告诉我告诉我爸爸，爸爸对我说爸爸对我说，在心里暖暖的地方，回音可是回音可以传多远呀，告诉我告诉我妈妈，哦妈妈说妈妈说娃娃，思念多远路有多长，回音的家它在哪儿，告诉我告诉我爸爸，爸爸对我说爸爸对我说，在心里最温暖的地方。大手小手牵一牵，画一个同心圆，哦听那回声一遍遍，那幸福在蔓延，眼中的花都开好了，笑得多鲜艳，一家人的世界里，春天永远在身边。